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零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athy。 我们的热线已经开放，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随时可以跟我们联络。 我们今天有两个话题，有请您来参与，一个是内地的女歌手吴鸿飞啊，从一位非著名女歌手到著名的非女歌手，现在她的主要出名并不是因为她唱歌出名，而是因为她在微博上发了那么一句，哎，扬言要炸一个北京的居委会，还有一个住建委。那事后证明当然是玩笑，但是她却因为这两条微博呢，在这个拘留所里面待了10天的时间，这件事情引发了争议。特别是现在每个人在微博上面啊，也经常是发出一些有这个怒气冲冲的言论啊。吴鸿飞的事件好，也有人有不同的解读。那除此之外呢，在新西兰，中国最大的奶源的进口国，它这个国家最大的一个奶商恒天然集团检出了它在奶品当中有几个批次含有肉毒杆菌。哎，肉毒杆菌以前好像经常听说是在这个女生啊，在这个做整容的时候使用的一种材料，但是现在突然出现在了奶粉当中。因此呢，中国根据这个新西兰贸易部长的说法呢，中国已经停止进口新西兰的奶粉。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应该长期的坚持下去啊？中国应不应该因为新西兰的奶粉，这应该不是第一次了出了问题，而长期的或者甚至是永久性的停止从新西兰进口奶粉呢？请你打电话进来发表看法。再强调一下，我们的电话是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1872346。好，先说回歌手吴鸿飞哈，其实呢他以前也是一位媒体记者，之前在《新京报》和《南方人物周刊》也算是一位资深的老记者了， 没错， 也出过几本小说，后来又去当了歌手。那么他这次关进这个进看守所的十几天时间里面，最后放出来是在8月2号的凌晨获得释放之后呢，他也是第一时间在微博上感谢各位网友对他的支持，那也是接受非常多媒体的采访。如果关注他的微博的话，可以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的全过程和以及他目前对现在这次事件的他自己一个看法。那么我们也是在今天早上对他进行了一个录音的访问，马上来听一下。我首先问他现在的生活情况怎么样。你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就恢复平静了吗？ 是这样子的，我一出来不到5个小时，房东就找上了门，就是说要把我，就是说就是希望我这月底离开这个搬出去。那么在北京，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其实收入并不高的人，最难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找房子。所以他会给我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困扰，因为我最近在做新书和新唱片。就是说我会非常忙，一直这一年都很忙，就是因为新书要出，新唱片要出，这些就差最后的一个月的关口啊，就给了我很大的困扰。 那你觉得房东他突然间把房子收回来，跟你被行政拘留这个事儿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因为我刚刚回到家，房东是从来不找我的，我在那里住了1年0.9个月。然后呢，我的那个租金呢又刚刚交上，然后我又刚刚添置了电器，跟房东说，然后我又在家里贴了壁纸，然后那个房东呢一直跟我关系不错，人也非常善良。我觉得可能是派出所呀，或者是应该是派出所和居委会，这里头就是给他施加了压力。 所以就是压力之下，他就不能再把房子租给你了。 对，因为之前我有朋友就是被刑拘，20天出来之后也是被房东赶走的。 那现在算下来你在看守所待了多少天呢？ 11个晚上。 11个晚上，那这11天下来你自己感受怎么样？我看你微博好像写了挺多，在里面有一些自己的观察和感受，能简单说说吗？ 我的感受是呢，第一就是说我觉得中国的司法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它不太人性化。我觉得就是说因为这些人犯了罪或者说不犯罪都会关在里面，而且就是他会一直拖。就是说他走的流程蛮长的， 就关在里面，是吧？一个人在进入监狱之前，他很有可能就关蛮长时间，然后在这个很长的时间里面，有些人可能没有律师，有些人没有家人，而且就是说我在里面我感觉到其实那种气氛蛮绝望的。 嗯， 我就会觉得就是说哪怕人家是犯了罪，也不应该对他在心灵上加以这样的一种我觉得是非人性的惩罚，精神上的惩罚，因为我觉得失去自由已经很痛苦了，然后其他的东西我就觉得真的是，就是我觉得他们很压抑，就是他们又不能表达他们的压抑和绝望，我就会，我进去之后呢，我就会经常性的，就是虽然我好像很累，可是我会经常性的聆听别人的故事， 嗯， 我就是，而且就是尽可能的对别人微笑，和尽可能的说一些非常柔软和温暖的话，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地方太绝望了，如果我不努力一些，他就会，但是努力也没有用，可是我真的很愿意帮助他们。 嗯，那其实你说的精神上的折磨是怎么个折磨法？ 比方说我觉得他那个号灯啊是24小时开着的， 嗯， 还有就是说被褥呢都是很久不换的，就是说它是有味道的，比方说我刚进去我就得睡在厕所旁边，我每天每个晚上啊我都要闻那个厕所里边的那种非常浓烈的味道。 嗯，所以这些小细节就体现出来。 对，就是小细节，最重要的是就是说就是那种威慑力啊，就是说犯人已经非常痛苦了，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让他不那么痛苦，他可能反而更容易交代罪行嘛，万一人家真有罪行，对吧？ 嗯， 可是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一直是比较喜欢读圣经，我觉得能够对人进行审判的真的不是人，而是上帝，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没有人有资格对他们就是说在精神上加以虐待的。 嗯，你说所谓的交代罪行啊，你后来有交代吗？你怎么交代的？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从来没有认过罪，但是我非常快的认了错。 嗯，认错但是没有认罪。 对对对，我是非 常 快而且非常诚恳的认错，我说我再不敢说那个炸子了。 嗯，然后对方听了之后什么反应呢？ 他们对觉得他们反正就是对我的认错态度呢，他们还是比较肯定的。 嗯，所以最后是因为这个就很快把你放出来，其实10天算快吗？ 我不知道。 嗯， 我觉得不快，因为我认为我虽然有错，可是并不违法，对不对？就是说你关了我11天，这11天里正好是我唱片的最重要的环节。 嗯， 我会觉得自己的损失非常大。 那你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们行政拘捕你的原因是什么呢？ 行政拘捕，我觉得他们是刑事拘捕我。 嗯，不是行政拘留。 当然不是了，因为他那个刑事的拘捕一共关了8天，然后那个行政拘捕一共关了3天，怎么都算是行政拘捕呀？ 嗯， 应该算是刑事的拘捕。嗯， 是。那其实后来你放出来哈，你就也说这个是网友救了我，然后就看到央视的评论员杨宇，他在微博上也是@你，对你说了几句话，说对你讲的网友救了我，他好像不同意，说其实是法律的准确和他的恰当处罚救了你，你觉得呢？ 哦，我觉得杨宇可能是脑子坏了。 怎么讲？ 哦，这种能进央视做评论员的脑子不是都坏了吗？ 你觉得他说的话是没有道理的吗？ 当然有道理，那只是一个脑子坏了的人。 那你还是觉得其实是网友帮助了你？ 那当然。 嗯，网友对你施加了什么样的帮助呢？ 他们至少就是说80%支持我，认为我不应该被刑拘。 嗯，他们有做一些让你觉得很感动或者觉得很够哥们儿、很义气的事儿吗？ 嗯，我的律师告诉我说，网友就是说站在看守所门口为我维权。 嗯， 我觉得这个事情一直没有被媒体关注，就是说帮我维权的人。但是你知道，我跟他们素昧平生，而且说句心里话，我绝对不是一个关心民主的人。 嗯， 我一点都不关心。说句心里话，就是说我会觉得他们怎么会帮助我呢？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就是在民主这件事情上或者人权这件事情上有过特别浓厚兴趣的人，我是一点兴趣没有。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人权这个问题，你都快死了，你人权他干嘛？人就一辈子是吧，反正都得死，是吧？ 现在哈，你说有在看守所外面帮你维权年轻人，但是还有一些年轻人会模仿你的行为。就看到这样一个新闻，说一个25岁的宁夏人，他呢就不满你被拘捕，就模仿你的行为，在微博上说我要去北京炸地铁，结果就被警方给拘捕了。你怎么看这个事儿？你知道这个新闻吗？ 我觉得我是建议他以后改一下措辞，比方说他说我要去炸月亮，这样子他就会被那个宇宙刑警逮捕了。我觉得那样子他就很酷啊，你说是不是？ 那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个事件除了对你目前租房子有影响之外，别的方面呢？比如说你将来在微博上，在发表一些言论的时候，你会考虑多一些吗？ 我只要不说那个炸字就好了。 那会换别的词儿？ 也不会，因为我回去之后跟我的乐手聊天嘛，我说炸馒头，然后他们就哈哈大笑；我炸奶，然后他们也哈哈大笑；我炸臭豆腐，然后他们也哈哈大笑。然后我说我不能再说下去了，说下去你们都可能都要被抓起来了。 那这个尺度怎么拿捏呢？但你有时候又可能确实想表达一些情绪，那怎么办呢？就微博不能再发一些情绪了。 那我就用音乐好了，我觉得音乐蛮好的。觉得呢？ 我也觉得挺好的。 然后我可以举办演唱会啊，如果大家不取，就是公安不取缔我的演唱，因为他们老取缔我的演唱会，我是被他们逼出来的。你说我 取缔演唱会是因为什么呢？ 两年，因为我是个歌手嘛。我这两年的那个演唱会老是时不时被取缔一下。 取缔是觉得会危害安全，还是说你们唱的歌这个歌词或者表达的主题他们不喜欢？ 没有，他们可能是疑神疑鬼，觉得我和某些人是朋友什么的。我说我怎么可能和某些人是朋友呢？他请我吃饭，他就可以做我朋友啊。请我吃饭的人多了，是吧？他们惹什么事都连累我呀。就多疑病，想多了他们。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对吴鸿飞的一段简短的访问， 非常有趣的一个人， 很有趣，真的是个性情中人。不过最后中间那两句爆点哈，说到评论员、央视评论员什么的，他后来还说，哎，这个中间有些言论呢，你得给筛选一下，有些我怕我说出去之后呢，大家会骂我。 但我们考虑到这应该不会造成他再次被行政拘留。 他说这个央视评论员杨宇先生呢，我要感谢他对我的关注啊，他这么大 V， 你看有这么多粉丝，他在微博上对我的关注呢，说明这是对于一个普通人的关怀，我非常感谢他，真的啊，他就加了这么一句话。 是这个在网络上哈，其实关注吴鸿飞的人真的是不少。那除了央视评论员啊，文化界的，包括音乐界的，大家都因为这个吴鸿飞也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可以找到当年南方周末，其实吴鸿飞在南方周末做过记者，然后 南方人物周刊， 对，南方人物周刊， 在南方人物周刊，然后包括写过这个韩寒的文章，我自己印象还挺深的。 是 那。包括他现在其实是现在的身份是一个乐手哈，一个歌手。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这个吴鸿飞应该是挺有名的一首歌，这四个字我老是念不清楚，《仓央嘉措情歌》。好的，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零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醋， 我是 Kathy。 好，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吴鸿飞这个整个事情的过程，其实也不是很长。7月21号，吴鸿飞就发了一条微博，说我想炸的地方。是念炸啊，不是念炸。我想炸的地方有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还有住建委。7月22号，吴鸿飞就被警方带走了。7月23号，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将吴鸿飞刑事拘留。注意，这里还是刑事拘留。刑事拘留呢，其实这个法律界的这个专业人士就证实说，如果你被刑事拘留的话，下面的话你就有可能是被这个起诉的，你就有可能是要面临一个刑事的指控。那到了7月29号呢，这个吴鸿飞的代理律师陈建刚在会面时就了解到，警方当时要以编造恐怖信息罪向检察机关提请逮捕啊，经其了解，但是这个检察机关方面并没有收到申请，因此呢，代理律师就申请取保候审。到了7月30号，警方在看守所要求吴鸿飞签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时表示呢，将刑事拘留转为行政拘留，这个是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的。8月2号，吴鸿飞就获释了，那前前后后刚好10天。 没错，一开始这个事儿上可能大家没有特别的注意， 后来发觉呢，哎，有可能是做这个刑事拘留的时候， 刑事拘留当时 刑事拘留 有一个传闻说可能坐五年牢， 哎，大家会觉得 哎有这么大动静哈，就有这么必要嘛？你说写了这么一句话，记得两年之前凤姐还在网上说她要去炸美国移民局呢，最后怎么着呢？她反倒因祸得福了，好像说 去了美国， 她办不了绿卡，结果呢，这个美国人就没给她立案嘛，说这个不成立，不算个案子，还提醒移民局，你不能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 恐怖的威胁， 你不能因为这个原因不给他绿卡 啊， 反倒后来大家都说是因祸得福， 啊、 他还拿到非常顺利拿到绿卡了。 啊、 你说在美国人都要炸移民局了，你说在中国他又没有表达说我要有什么具体的行动，我只是发泄一个情绪，犯得着这么大动静、 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北京人才交流中心啊，还居委会还有住建委比美国移民局厉害多了。 对，这个权力大得多，然后这个行动力也很厉害，说拘捕就拘捕。 是， 还有我觉得就是他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的关注，是因为后来有很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传播过程中就以讹传讹了。 嗯， 就比方说吴鸿飞他自己发了这条微博之后，他可能也意识到这个有一点不太恰当的地方，所以他就给改成要炸这些地方旁边的麦当劳里的薯条啊什么的， 立马把那条给删了。 对， 但是后来这个故事就被一些人演绎成什么呢？说因为吴鸿飞发了一条微博说要炸这些地方旁边的麦当劳的薯条，然后就被拘捕了、 啊 嗯、所以呢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把他的原意和整个事件给扭曲了、 嗯、 但大家相信了。 嗯，当时我其实看到了这条微博，在他发出来的时候哈、 嗯， 我看到的其实已经是第二个版本，就是要炸那个、 嗯、 居委会旁边的麦当劳的。 他第一条发的是凌晨的时候发的， 对、 嗯、所以本来 当时其实呢我注意到有不少人在转发或者评论的时候就已经提醒他、 嗯、 说你这么说会要小心， 嗯， 你最好还是把这条删掉。那没想到这个时候可能已经被注意到了。那这个时间点上可能比较有趣的就是刚好是在冀中心的北京机场爆炸案之后，因此呢刚好我们看到是公安部在7月25号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哈，是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展开夏秋社会治安整治工作，用一个这个简单的话说就是要严打。那吴鸿飞的这个事情呢，你说可能发生在之前啊，或者说别的时间点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动静，但是有人说他正好是撞在了枪口上。 哇，这个就挺可怕的，你说这有没有相当于选择性执法？ 嗯， 是说这个时机点上你说这话就有问题。 对， 那我不在这个时机点上，没有集中心这个事儿，我说这个是不是就没问题？ 是， 或者我以后以前，那我中间怎么选择呢？他、 嗯、 并不是从一个法律的角度来看，就如果是按这样一个逻辑的话，你是按照社会实施，按照形式，甚至是按照政治形式来判断， 对， 这样就让人觉得非常不公平，就甚至有一种我平常我要怎么样去把握我的言论边界嘛，让人反而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嗯， 我觉得我们国家很多的事情都是搞这种运动式的，包括以前的这个扫黄打非啊什么的时候也是这种一阵风形式的，而且也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很多冤假错案。 没错，这个很多人就怀疑这个警方是不是选择性的执法。那在微博上呢，大家举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其实在微博上发出人身威胁的例子其实是非常多的、 嗯、是 啊、这个从要什么杀你全家啊、 嗯、 包括这个有些人制作一些漫画呀，发出这些人身威胁的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但是呢也有人举报的、 嗯、 但是我从来之前就没有听说过任何的警方有介入微博上的言论的事件。但是在吴鸿飞这一起事件之后呢，我们可以预料到的一个效应啊，这个所谓的寒蝉效应、 嗯、 大家在微博上说话是 要三思， 这个必须是会三思的、 嗯、 但另外一方面它产生的一个冲击呢，就是对大家在微博上这个本来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言论自由的边界哈、啊，又要产生一点的影响了。大家可能每次在发泄情绪的时候就会脑子背后想到了吴鸿飞这一个人、 嗯、 因此呢说话以后会这个非常非常的谨慎。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哈，你说事儿的大小有时候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个事件本身， 嗯， 它可能你本身怎么样去处理它，你是把它强化还是弱化，可能更加容易引起争议、 嗯、 就像这次吴鸿飞如果是警方第一时间发现，所以大家看那个时间点也挺好玩的、 嗯、 他发在凌晨，当时据说转发量只有40几、 嗯、 而且他一发现可能会有问题的时候立马就删了、 嗯、 但是你说哎，怎么 你删了也不行， 哎，怎么就立马就被警方盯上了呢、 嗯、 而且据说好像后来警察找他的时候啊、 嗯、 敲门他估计是有问题，就陌生人嘛，他一开始不开门、 嗯、 结果就问你是谁，对方说我是送快递的，但他可能有这个警觉，估计是这个警察、 嗯、 警察之后就问他说好像是找另外一个人，他一个室友，他说那个人已经不住这儿了，然后那个人最后 都不装自己是快递员，说我是警察。然后那个吴鸿飞就回他，这快递员你可真逗啊，你不是快递员怎么变成警察了？ 所以说大家以后听到快递员敲门，千万看清楚了再开门。 他说是亮了这个证件证明我是警察，把他给带走了。带走之后的过程也是挺好玩的，你说这更加是显示吴鸿飞他这么一个人，他确实有点神奇。这个姐姐平常的讲话平常举动，但是你说这么一些人的性格，在警察他决定拘捕你之前，他是不会做这么细致的了解，所以你说的言论， 他不会知道你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 他觉得挺无厘头的，他不会有这么深入了解。他说你这个言论我把握不好，所以我必须在这个时间点上对你做出这么一个行动。但是有人就更说了，你说如果这个言论你把握不好的话，你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他这个人的一些的性格，或者他以前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你非得必要用现在这么一个方式吗？你完全可以温和的处理，比如说你这个找他谈话，进行你批评教育， 对 啊，你没有必要 警告一下， 后来让大家觉得挺可怕的。 这也是后来很多人就是会有点其实整个事件中，我觉得北京警方做的已经算是法治的一个进步了，就最后变成是一个行政处罚。但是大家一开始就回去又觉得说，你开头就在没有什么证据啊，也没有造成实际的伤害的时候，你就把他给拘捕起来，这个行为是不太恰当的。 这个有法律方面哈，有一位律师就是说呢，把吴鸿飞从刑事拘留改为行政拘留呢，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一开始警方是要以散布虚假恐怖信息罪哈，对他进行刑事的拘留。那这个什么叫散布虚假恐怖信息罪呢？比如说你坐上飞机，然后你说飞机上有炸弹， 实际上没有， 实际上没有。那当然有炸弹，这个更加有问题。如果是你放的话，这个更加有问题。那但是呢，这类似的就是要到这样的级别的，我们觉得这已经到杀人放火级别的，你才可以够得上是一个散布虚假恐怖信息罪。那其实从公众的认知上来说，吴鸿飞他只是开了一个玩笑，最后呢是以寻衅滋事罪哈，然后对他这个提出了这么一个检控。那这个寻衅滋事罪呢，更多的理解就是在街上，比如说你这个打人啊，骂人，没事找事儿，这个可能是更算得上是寻衅滋事罪。那律师就接着说了，吴鸿飞就算真的想诈，也仅仅是犯罪意图的流露，不构成犯罪。那这个行为就不能够构成一个刑事犯罪，因此最后把他转为一个行政的一个拘留。他依据的呢就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其中有一条叫做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就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同时呢处500元以下罚款。最后我们看到吴鸿飞是被拘留了10天，然后罚款500块，应该是够上了这一条。 其实是完全是有法可依的。我们刚才说那个，他就是有可能要被这个刑事拘留的这个罪名，就是可能是刑法里面291条，这个就叫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嘛。那这个罪名构成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这个虚假恐怖信息必须严重的扰乱了社会秩序。那我们看到，其实他的这个发了这个微博之后，并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大家只是有一些40个转发量，我想大家也不会觉得是真的怎么样，因为也并没有我们看到有任何人受到恐吓，或者是感受到自己的生活的安全受到威胁，并没有。 你像在网上发布这样的威胁性的信息啊，或者说这样的话呢，我想吴鸿飞他自己也承认，他说恐怕是有一些问题的，他认错哈，但是他并不认这个罪。那其实对于我想对于警方在执法的时候，更多的时候你可能考虑到这件事情产生的一个后续的影响。我做了这样的执法的手段之后，我对于这个社会公众他产生一种什么样的认知？至少在我们现在看来，吴鸿飞这样的手段，他对于公众产生的是一种这个恐怖的一种效应。大家是觉得啊，在网络上原来也是存在着这么多的所谓的这个地雷，或者说我时时刻刻有可能以前说被跨省，现在就有可能被快递员找上门了。对， 所以大家很关心啊。接下来你说吴鸿飞他在这个拘留所里面待了10几天，他说是度过了11个晚上。 是， 那他现在有真的是被教育好了吗？你看刚才他这个访谈的时候也说，我只是认错，我没有认罪。我看他的媒体也有些访问，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留给警方有悔过书，我说我对不起我的祖国，因为我说错话了，我对不起我的父母，因为我没有结婚啊，大龄女青年。结果呢， 啊，警察还问他，他说你知道你出来之后要怎么说吗？如果是记者采访你的话，他说、如果记者采访我，我就这么回答，我说我更希望他们关注我的音乐而不是我这个人。警方就说了，哎，看来你还是有点智慧的，你看、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别把这个事儿再往大了说，尽量的淡化它、而且是目前可能这个节骨眼上。 对， 就刚才讲的， 警方的最后这句话我觉得这个意味深长啊、让人感受到，就是如果说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大的网络关注的话、吴鸿飞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他是有没有可能真的被 刑事拘留，甚至是最后坐上五年的牢、比如说那位扬言要炸北京地铁的，在宁夏声称要炸北京地铁的那位男子、我们现在连他名字恐怕都不是特别清楚、他最后怎么样了，他是不是也是跟吴鸿飞一样的待遇，还是他可能面临更严重的一个处罚？我觉得这个是如果没有网络关注，好像有一个舆论压力的话，警方在执法的时候他会不会采用另外的一些标准。 对，所以刚开头的时候你说因为是吴鸿飞撞枪口上了，赶上7月25号公安部刚开完这个会、但实际上呢我们也应该想想吴鸿飞他是幸运的，因为 他是名人。 对，你想以前这个重庆网民有一个叫做方竹笋的，发了一坨屎啊，微博讽刺王立军，就被劳教了一年。 对， 还有大家知道这个重庆的大学生 任 建 宇， 因为一些所谓的负面信息就被劳教2年、所以相对来讲吴鸿飞真的算是幸运的 啊，算是走运的了、好，这个休息一会儿，咱们三立华新闻再来听一首吴鸿飞的歌。好了，凤凰又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这个吴鸿飞事件之后，很多人就拿美国来比较，说其实在美国你如果在网上如果说发出这样威胁性的言论的话，通常也是没好果子吃的。那特别是在最近波士顿的这个爆炸案发生了之后，我看到有不少的其实像这样的案例，有人在 Facebook 上就会说啊，是我也会这么干。然后第二天他，而且通常的这个程序都是会被他的 Facebook 上的这个网友举报、举报了之后警察就会去抓他、这个我觉得我很想问这个吴鸿飞的，恐怕但是现在这次没有机会，到底这个警方是怎么样找到他的？这个 我觉得吴鸿飞是应该算是被监控的人之一，因为他以前有一些这个支援维权人士的一些音乐也好、 他本身可能就是打入另册的一个人、 被请过喝茶很多次。 他不说了吗？他开演唱会都经常被人取缔、然后原因就是因为他跟某些人是朋友。 那因为我看到在美国的这样的通常的路径就是你会被网友举报，警方通常不会主动的来这个抓你，都是这个接到了举报之后我来抓你。因为说实话在这个 Facebook 上，他这个跟咱们的微博的这个结构有点不太一样，它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单向，就是相对来说私密的小圈子的这种交流。微博的话基本上吴鸿飞说一句话，你不管你关不关注他都有可能看得见。但是在美国呢，很多情况就是哎，发出这样威胁性的言论在推特上面啊，尽管很多人说会后面加一个说哎，我只是开玩笑，但是只要你被网友举报了，通常的警方警察就有可能冲到你家来，第一件事情人家做的是什么呢？搜查你家里有没有武器。也就是如果说你说我要 还要搜索高压锅， 对，现在可能要查一查高压锅之类。如果说哎，我要效仿波士顿爆炸案的这个嫌犯、他会先证实一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说你有没有正在这么做。那最后呢，这个发生的结果呢，我们看到这个被判的案例啊当中，从这个半年到一年多不等，而且是很多都是青少年，青少年在网络上面就是一些没顾忌的一些情绪性的言论、最后导致了自己在监狱里面待了个半年一年。所以有人这个讲哈，很多人是拿这个美国的例子来做比较，你看说哎，在美国其实呢你在网上也是不可以这样说的、因此呢他的这个言外之意是在中国公安这么做没什么错。 但其实美国他一个言论自由，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原则叫什么、就是你的言论如果是为社会带来及时而明确的危险，就是已经发生正在发生、非常明显你有这个犯罪意图、一定会对社会造成威胁的话、警察才会找上你来。 对， 我看到这儿他就有一个北大教授张千帆教授、法学院的，他就说警方呢，你如果要起诉吴鸿飞，就是你首先需要证明 他的言论呢将会引致行动，也就是所谓的及时而明确嘛，就这中间涉及很复杂的，你要取证是调查他实施行动的倾向、动机，他为什么要这么干，还有他的条件，现在的相关措施是不是存在，否则的话呢，他目前说这句话就可能真的只是个人的情绪宣泄、你反倒真的警察那么贴心的话，你要去问问他你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这个建伟到底怎么得罪你了，反倒这个方向我觉得估计是更加的人性化一些。 对，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他有这个明确而即刻的危害，还有我们说就是美国波士顿爆炸案发生以后，也有很多人因为在网上搜索高压锅之类，然后就被警察就是登门拜访， 对， 拜访完搜查完之后没事了就放了。所以你看刚才吴鸿飞其实也提到，就是他的这个警察去他的家里面也有搜查过一阵、那我觉得如果搜查 警察虽然发现没事，为什么还要抓他？ 对，发现如果说他 失职什么的， 是啊，没有这个他不能证明他有能力去实施这个爆炸的话，那我觉得当时就应该可能跟他教育几句就可以了， 对，警告一下可能也就差不多。因此很多人喜欢啊在这样的事情上拿美国比较，哎，说美国也这样，言外之意就是如果公安这样做的话也没什么错。但是有一个我觉得不同的地方在于呢，美国现在处于一个风声鹤唳的一个阶段，最近是又是在这个国外关闭了使领馆，它有一个恐怖主义的威胁在美国这个时间好像是显得非常在历史上任何时期恐怕都没有那么，对于他国内的气氛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威胁，因此恐怕今天的这个美国也很难当做一个正常的参照标准，反而是美国的法律。有人呢就去比较了中美两国在这个言论立法方面的一个对比，比如说在美国的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啊，这主要是关于言论的这个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修正案当中，有几个关于言论的重要的原则，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原则呢叫做危险倾向的原则，也就是说你这个法官要去判断这个人他发出这样威胁性的言论到他实际落实这样的行动之间有多大的距离，如果说这个距离真的是非常远的话，他可能就不构成一个你可以因此对他进行一个制裁的这么一个机会。第二个呢叫做明显而现实的原则，就是简而言之就是在你要涉及要仔细的来衡量当时这个环境或者说你这个语境。第三呢是平衡，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平衡就是说你警方或者说法院在判这个案子的时候，你要衡量我判了他是更好的可以保护社会安定呢，还是让更多的人产生这个噤若寒蝉的这个效应，反而去限制更多的人的言论自由，我这个两个手得掂量掂量。第四呢就是一个叫做行动原则，最近二三十年来这个美国的法官开始严格的区别言论与行动，在言论的范畴内自由是不受约束的，除非言论进入了行动阶段。 所以大家看到哈，这一动态变化实际上就有人总结说是经过百年的判例积累，还有公共空间对这些议题持续的讨论和多方的博弈， 对， 你才能达到现在美国这种所谓的言论自由的精神。 嗯， 所以尽管说这样的事件大家好像争议点非常多，但是如果慢慢慢慢的多一些讨论的话，大家对于言论这个边界有一些更加理性的认识的话，也算是这次事件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公共的好的效应。 没错，这个刚才说了美国的宪法当中对于言论自由的边界的设定啊，在中国那当然在中国的宪法当中也有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呢和美国的这个法律系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咱们不可以以宪法为依据提起任何的诉讼，而且呢咱们的这个宪法的规定的模式是反过来的，是规定了公民可以做什么，那美国的宪法是规定政府不能够做什么，所以说这个逻辑上面哈有个两个截然相反的区别，这恐怕也是在今天我想这种因言入罪的案例在其实世界上各个地方都有，但是它引起的这个讨论呢确实处于不同的阶段的。我觉得在中国可能咱们关于言论自由的这个讨论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一个阶段。 是，那倒是这次吴鸿飞这个风波哈也是引起大家多方讨论，但是你说就他个人的整个的成长和他生活而言呢，你看他这种玩世不恭的什么事儿都可以微笑面对的，直到进到看守所之后还能够给人家讲笑话， 嗯，给人家逗乐的，我觉得生活态度我觉得挺好玩的， 挺不容易， 对，挺不容易的，非常有趣的一种生活方式，可能也是目前大家年轻人所谓的暮气沉沉充满暴力这个社会所缺少的。好，那么这三 D 化新闻对于吴鸿飞这位姐姐我们就先讨论到这，接下来进入全媒体的有话直说环节。 好的，在8月4号的时候呢，新西兰的贸易部长哈，就在电视讲话上就说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的奶粉呢已经被中国全部停止进口了，他并没有说这个停止的期限是多久，而在中国方面呢，我们也并没有得到一个证实到底是不是暂停了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奶粉。那这个事件的背景呢，相信是源于占有新西兰奶粉出口绝大多数比例超过90%的这个恒天然公司啊，它在几个批次的奶制品，哎，这个还不仅仅是奶粉，是一个原料性质的产品，它可以进行加工以后进入不光是奶粉，进入其他的食品行业。那现在就爆出比如说有可口可乐，中国的可口可乐的这个生产，还有包括娃哈哈这个多美滋的产品当中就可能用到了这一批次有问题的新西兰的奶粉。那么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特别是我们看到在这个事件过程中，3月份其实就已经发现可能有问题，到了8月份才正式的通报，然后采取了召回。有的人就会质疑这当中是不是有点拖拖拉拉。那更重要的是，在新西兰的这个奶粉已经不是第一次出问题了之后，你觉得中国有必要暂停或者说停止比较长期的停止从新西兰进口奶粉吗？国内的奶品并不安全，但是呢这个看起来啊，新西兰的这个奶品也不是100%的安全。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一直开通，马上回来。 话新闻有话直说，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新西兰占据新西兰奶源的90%的恒天然公司查出有一批次的这个是乳清蛋白是被查出了有肉毒杆菌，这个肉毒杆菌据专家说是在所有的奶粉当中可能发现的细菌当中最致命的，或者说最危险的，它甚至可能产生致命的效果。那么在这样的事件之后，你觉得中国应该停止长期的停止从新西兰进口奶粉吗？新西兰方面目前已经有贸易部长说，中国其实目前已经暂停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进口奶粉了。来听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哈，北京的赵 先 生。赵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又是奶粉的事儿哈？ 哦。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什么产品，也不能100%的安全呢，是吧？谁都可能犯错误。 是， 但是啊，人家新西兰这回不是自己主动承认的嘛，是吧？我觉得这就比咱们有进步。而且呢，咱们当然不能停止那个进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奶粉，要不然咱们孩子吃什么？因为咱们国家已经没有像样的草原了，是吧？为什么现在牛羊肉这么贵啊？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国家要放弃婴儿奶粉的生产。因为全部进口，这样呢，中国的外汇呢也有的花。现在贸易为什么不平衡？因为中国进的东西啊，国内没人买，从国外进的东西嫌贵。 哎，这个赵先生的电话突然断了哈，不过没有关系，已经听明白了这个主要意思。这个新西兰的企业认错的态度良好， 这个值得肯定 啊，因此可以原谅哈。下一位是湖北的贺先生，贺先生您好。 哎，您好。 哎，您觉得中国应该停止从新西兰进口奶粉吗？ 我觉得是应该的，因为这一次这个不仅是中国也好，这个包括俄罗斯也都开始全面禁止。全面禁止并不是说永久禁止，而是说针对一个广度。因为中国这个我也看一下资料，就是说70%的这个进口奶粉源都来自于新西兰。而这个如果是70%的进口奶粉都来自于新西兰的话，那我们进行一个全面禁止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这个新西兰的这个外贸还是贸易部部长他自己也表示很欢迎这样一种做法。这也是对他们国家这个产品的这样一种信用的一种保护。禁止并不意味着永远的这个就不让它进来了，而是说我们让它有一个，也让澳大利亚 政府和这个当事人本身，当地农场主本身有一个整顿的这样一个机会。因为食品安全其实坦白说，在整个装输这个装配、运输、物流包括封销的过程之中是非常容易感染上污染源的。这包跟很多人认为的就是是不是啊，这个我们国家对自己的来源进行保护啊等等，这些这标准提高也好，这些没有关系，这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事件，也是一个全球都至今要一起面对的事情。食品安全其实比我们每个人想象的更危险，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所以我认为在面对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用一种禁止的方法去起到一种隔离保护的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好的，听清楚了。贺先生说这个食品安全的难度啊，要保障食品安全的难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那虽然说这件事情更倾向于的认为它是一个偶发事件，但是需要给所各方一个缓冲的一个时间， 是至少要查清楚为什么这个污染源头，你说这么久才发现它并没有应该当中的这个清洁哈。 嗯， 深圳的王小姐。 王小姐您好。 哎，你好。 哎，王小姐，您觉得中国应该永久的停止从新西兰进口奶粉吗？ 也不需要永久吧，我觉得至少目前为止的话就不应该，目前为止的话应该暂停吧。 您觉得暂停呢，这个暂停的期限呢？ 我觉得期限，首先中国奶粉这个质量应该保证吧。 只要到对方的品质恢复了就可以恢复。 大多部分中国的妈妈都已经比较放心使用中国奶粉为止吧，现在确实是感觉中国内地的这奶粉也不敢买，总是感觉它质量上有问题。 您指的是到中国的消费者对国产的奶粉恢复信心了之后， 对， 就可以进口新西兰的奶粉。 我觉得暂时应该这样吧。 好的，谢谢深圳的王小姐哈。这个王小姐的这个说法很特别，到国产的奶粉恢复新鲜。 我想王小姐的意思应该是说，现在我们不能使用新西兰的奶粉，那其实是给这个国产奶粉它创造一定市场空间的。 没错， 你在这个时候市场份额如果空出来的话，我们自己的产品如果质量保证了，国内的妈妈们都愿意买国产的奶粉。 中国80%的进口奶粉来自于新西兰，而恒天然呢又供应新西兰90%的这个奶粉，因此这么一算呢，中国有70%的进口奶粉呢都是来自恒天然这一家公司。 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听听和湖北的赵先生。 好，赵先生你好。喂，赵先生。 赵先生。 喂，你好。 哎，赵先生您好，您怎么看这个新西兰的奶粉事件？ 我觉得这个奶粉事件，你们好像不下于谈了，今年最少也谈了 是奶粉问题，天天有，最近特别多。 对，而且我作为一个曾经做过这一行的人的话。我觉得这里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的。然后的话，对这个出的这个新西兰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咱们第一，为什么这个奶粉问题常换常新，总会出类似出现这个不断的问题？我觉得很主要的问题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就这一块的监管呢，的确是存在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一直没有监管到位，一直只是治标，但是没有治到根本的。如果这个事情现在又像之前的那些事情，就是一晃而过的话。这个事情只是其中的连续剧情中其中的一集，永远都没有解决。第二个呢，我觉得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咱们在这一块儿的话，就是把控这一块儿也是不严格。咱们知道，在国内的奶粉很多都是生产自黑龙江那一块儿的，监管是很存在严重的缺失的。那现在转到国外，那有一些代工厂或者说有一些残次品啊，或者流入到国内以后，然后我们这一块儿再加上本身你自己就对这块不重视。然后在别人一弄过来，这样的话就反正咱们国家就是不是很重视这一块嘛，他就是破管破摔嘛，这一块造成的这个环境给他一个滋生的一个东西。那第三个呢，我觉得就国产的消费者的话呢，就是说来就是买奶粉的话，我建议就是一个从业者的心理来说，还是大家还是尽量母乳喂养还要好很多。 好的，这个曾经从事过奶粉行业的冯先生就建议大家能 够别买奶粉， 能够母乳就用母乳，这个是一个恐怕是比较一了百了的一个建议哈。这个咱们最后一位是冯先生。 哎，你好。 哎，冯先生你好，您怎么看？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待呢，就是既然他这个奶粉有问题，咱中国就应该少量不要去进口这些东西嘛。 您觉得有问题就不应该再进口了？ 有问题肯定就不应该进，那有问题还进呢？那证明我们国家，那证明什么？那证明我们国家就是没的东西吃了。 那就非要说人家有问题还要去干啥？ 但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咱们国家如果停止了新西兰的进口的话，70%的进口奶粉都没了。 我想不会这样子吧？ 嗯，您不愿意相信？ 我不愿意相信，要是说新西兰的奶粉要是停止进口的话，70%奶粉都没得用的话，那我们中国国家这些各个部门各个那些领导那整天脑袋干什么去了？ 好，这个是冯先生哈，不愿意相信这，但是70%，我强调一下，70%的进口奶粉哈，来自这个新西兰，在本地的或者国产的奶粉还没有算在这个里面。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这个奶粉的事情啊，真是我相信这恐怕也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聊到这样的话题。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拜拜。